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学实践，学实践。好，来，请你们翻开手册讲义的第一页，来第一页，讲义的第一页。好，我刚开始们呢会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我请兄姐妹从第六念到第十节，好吗？预备好吗？好，来，我们站起来，我们念神的话。好，我先读那黑字。出埃及记20:1-17，神的话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I'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Slavery. 那我要请小朋友们跟牧师一起念英文来。You want to go? You shall not have all the gods before me. You shall not make yourself a carved image or any likeness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in the earth beneath.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who takes his name in vain.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Honor your parents and your mother. Sorry, honor your father. 好，来，弟兄姐妹，你们开始念第六人，一二念。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游女以及他一切所有的。 好，谢谢，请坐。所以可能上个月可能还不知道牧师现在实践教到哪里了，我们现在是学实践的背景跟语境，实践的背景跟语境，在 the context of the Ten Commandments，the Ten Commandments， 在这实践的语境当中呢，有一样东西是很多人都喜欢攻击实践，历史历代以来的很多。尤其是非信徒的人都喜欢来到反驳实践，其中一项我告诉你们是说，他们曾经给好多人来到建议提交什么叫做非实践 Ten non-commandment， 非实践就是不是实践。好，我们上次我们停留在第一个，你们还记得吗？好，这里呢，因为它其实是来自是英语的，没有中文翻译，所以我写中文必须要开关引号。这个就是，还记得这里第一个他们所提的就是 be open-minded， 思想开放。第一届里面，非实践的第一届里面 ，children。Be open-minded, 思想开放 and be willing to alter your belief, 改变我们的信念。第三是 new evidence, 新的证据。他加了一个字，新的。 开放。 开放这样写吧，新证据，这样写。思想开放，改变信念，新证据。小朋友们，这个对你们很重要。待会我讲第二个的时候，你们知道。总结来说，这个要新什么？ 信自己。Believe yourself, self-believe. 世界告诉我们要信神，非世界告诉我们信自己。所以你不需要去想这么多，你要 open mind， 你要去思想开放，接受新的新奇的东西 ，something new， 新的。比如说，告诉你们，有没有听过真耶稣教会？耶稣还不够真哦，要真耶稣才够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会？哦，去看一看他教什么，你就可以知道他教很多新的东西，新的。人是喜欢新的，不要古老的，不要守旧的，不好的这些。所以要思想开放，要改变，改变。如果你发现到，如果我们可以发现到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本身其实不那么真实，现在这个耶稣比较真实，要相信。所以父母亲多点关注孩子这方面，因为他们在学校接受的就是这种东西。好，来，我们这个是上次我们学的，我们来学第二个。第二个，你看到，你看他写什么？帅，就是这个呢，就是你要用尽心尽力。我先把它英文中文翻译出来哦。努力，我要放开关它，因为它原本原文它原意的是英语的。努力去理解，最有可能是真的，而不是去相信你希望是真的。你再看一下，非世界告诉我们努力去理解 strive to understand， 努力尽你的力量去理解。那这个已经有了个行动了，这有个 action， 努力去理解。理解什么？最可能是真实的东西，最可能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你去相信他希望他是真的东西。合不合乎逻辑？他这个要攻击什么？这个呢，他要攻击什么？攻击加强你的信念。这个要攻击什么？攻击你的逻辑思维 ，logic mind， logic thinking。这个要攻击人的逻辑的思维。Try to understand， 尽力去理解，最有可能是真的。那而不是去相信你希望是真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的教导？这种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教导，就是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教导。孩子们现在就是在这一种的教导。什么时候好？你们父母大概是去分辨一下，任何孩子在1996年出世过后， If you were born after 1996， Are you born after 1996? After? Okay,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时代。任何人出世超过于对吗？ Anybody who born after 1996， 我们是属于这种 Generation Z，你们叫 Z， 你们没有听过 Generation Z 啊？这种呢，我不能翻中文怎么翻译。Generation Z 就是任何人 born after 1996，然后后现代主义就是刚刚在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有了，它在1996年过后就爆发起来。Generation Z， 那这种 Generation Z 里面孩子是怎么样的？家庭一般比较。不要说吗？第一个很重要的是，你看见父母亲不单要生很多孩子，可能两个、一个，或是一个、两个、三个， 减少那个生育。那第二呢，这种的孩子呢，你注意哦，他们比较容易焦虑的，很容易 worry anxious， 然后他们很容易就跌入 depression， 很容易就 depression 怎么说？抑郁症，抑郁症很容易进入 depression， 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他们就灰心放弃。然后很多事情呢，这种呢，他们研究出来，这种的孩子呢，很容易自杀，自杀率是越来越高，在这种的时代的孩子。然后这种孩子不能够接受很 hard 的 teaching， 比如说你告诉他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的话呢，你的灵魂就灭亡，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要很 soft 的一个 method， 他们要一个很 soft， 怎么说很。 温柔 的一个教导，你不上天堂，其实呢，上帝还是爱你的，因为呢，我们相信上帝的爱，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呢，上帝也不会说让一个人下地狱里面的，清楚吗？这一种这样的一种教导，因为这种孩子承受不大了压力的，一有压力他们承受不了，他们就去死，然后不然就会伤害自己 self harm。注意啊，父母，注意我们的孩子啊，你们把孩子带来，你们要去想。这一种就是给你去相信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些老师跟父母呢，就是我们说要 pet 孩子，怎么宠孩子的，不能够骂，不能够打，要讲了，就不能够太过的 harsh words， 很严厉的教导的，总之要慢慢跟他说。那这些孩子呢，很多时候你发现有很多数据显现，这些孩子父母亲不敢相信，为什么我孩子会去自杀？为什么我孩子会去自杀？为什么我孩子会进入这么深严重的 depression 里面？而且这种的孩子哈，因为受到这种 open-minded， 他会去找同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些孩子很容易进入 homosexuality， 很容易进入 lesbian 跟 gay， 你们听得懂吗？孩子很容易去找同性的人，因为他没有自我肯定他自己的身份。这个父母亲从小你就要教孩子，你告诉他上帝创造你是男的，你看见你的看见你应该要看见东西吗？那个是男的，神给你是男，你看见吗？是男的。上帝造你是女的，你看见是女的吗？你看见。你每一天要教他，学校就是每一天跟孩子洗脑。为什么？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性别，按照你的爱好 ，how you feel， 你感觉怎么样？我是男的，我感觉我是喜欢男的，我不要去喜欢女的，我感觉。这个就是学校在教导的，现在是社会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父母亲，你不要开玩笑哈，你不知道你孩子有没有受这种的毒啊？你不要等到他当时候，他告诉你说我要结婚，好啊。我的太太是男的。Oh, it's too late. 不要开玩笑，这一种就是后现代主义，这种是非世界在影响着很多人，尤其是孩子。每一天告诉孩子，你是男就是男，你以后要伴侣要找女的，女的要找男的。努力去理解什么最可能是真的。这个是圣经教导吗？圣经讲是非，是跟不是，是跟否是很清楚的， black and white， 黑白很清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告诉你什么最可能是真的就好了，不一定是要去追求最真实的，只是说呢，你要排除什么，你要放掉真理，不要去相信真理这么多。信耶稣上天堂，谁告诉你的？你看过天堂吗？啊！谁告诉你信耶稣是真的吗？那个过时了，你知道吗？你相信可能是真的哦，那就算了吧。这个就是什么？解释圣经，现在很多哈，很多细胞小组在解圣经的哈。啊，我们就说哦，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圣经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你也解得对，他也解得对。他没有错，你也没有错，他也没有错，我也没有错，大家不要互相批评， 圣经说不要论断，有没有？ 好，我说这是乱讲。 什么叫论断？那个不是论断，我们要去判断。上帝要我们不要论断，但是上帝要我们去判断。判断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要判断。然后如果他解释错的话呢，我说哦，我不可以论断他的，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哦，你也是对的，你有你的看法，哦，他也是对，他有他的看法。我们不要彼此，我们不要批评，我们要爱，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包容。所以这一种的观念就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批，我们不可以这样的，我们要爱，我们要包容。明明他讲的是违背圣经，你说哦，他这个是他看法罢了，那什么话这种？ 这个就是给你知道，这种真理，他不要接受百分之百的真理，他接受到95%就好了，95%就好了。告诉你们的孩子，相信真理是绝对真理，没有相对的，是绝对的，圣经是绝对的。 Try to understand why your most belief is true. Okay. 如果现在我们的孩子发现到你自己思考这样的事情，如果他很容易抑郁，一点点事情就不开心，一点点事情就提不起劲来，一点点事情就放弃，一点点事情呢就进入这种我要去死了就算了哈，他已经中毒了，已经混乱这种的情况里面。如果他本身性格不是那种靠的，来到去相信的话，我基本上他越信他越往后倒。好，我们看第三，这个攻击他，这个是攻击人的相信自己，这攻击人的思维，攻击人的思维。好，这个要攻击什么？ The scientific method is the most reliable way of understanding natural world. 科学的方式是认识自然界最可靠的方式，他要点出的就是这个 most reliable, the most reliable, 最可靠的。科学方式是什么样的一个学问？如果从基督徒来说，基督徒会从哪里去研究圣经？如果非信徒来说，从哪里去研究？这些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吗？是。所以他现在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科学，我们要 science， 我们不要什么？我们不要神学，我们不要圣经。这是告诉我们这句话，他攻击什么？攻击圣经，圣经不可靠。圣经不可靠， Bible is not reliable. Throw away. The world is telling us this is nonsense. This is just a storybook. 那你会有一条鱼把月亮吞吃，这是 dream， 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童话故事。圣经不可靠，科学可靠，相信科学。科学为什么？因为科学可以，为什么人相信科学？这个 evidence 证据，拿证据给我看，耶稣是真的，你看见吗？你看过吗？你能够证明给我看，耶稣是真的吗？上帝是真的吗？圣经是真的吗？上帝是真的话，对不起，圣经是真的话，谁告诉你的？这是你自己编出来的。科学是最可靠，圣经不是最可靠的方式。所以现在他进入什么？攻击圣经。所以这种是非世界，从人然后进入了人，攻击人的思维，攻击人的攻击圣经，这个就是想法，就是人的 mind。 好，你看见一二三前这三条哦，前这三条，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们，人有分三部分，一个是 head， 一个是 heart， 一个是 hand。 Children， these three from these three non-ten commandment， 他在攻击什么？ Which one is that？ Head， heart or hand？ Heart， 他先攻击哪一方面？ Head， 攻击你的思维。 因为这个第一步，我们认识上帝也是这样，我们先要明白神，理解了哦，什么是福音？我听到福音，福音告诉我什么？哦，我是个罪人。神是通过他的话语先进入我们的 mind， 进入我们理性，我们明白了，然后产生情感，我们知道哦，我要去做个决定。这种是从现在他影响，他从这个 mind 里面去影响你，攻击你的思维。Open mind， 逻辑要有逻辑的，神做事情逻辑吗？不逻辑的。不逻辑的，你看看这些逻辑吗？我跟你讲，我教书30年，我从来没有这么教大人小孩子在一起上课的，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不能接受，这不逻辑，不符合逻辑的。孩子学多少，这是孩子慢慢学一点。有时候我问他们，他们学的可能比父母更多，因为我带他们过去的时候，我在问他们。真的，你不知道，攻击人的思维，攻击人的思维，攻击人的思维，甚至不可靠。OK。It is reliable. Yes. Sure. 为什么我每个礼拜告诉你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每一次要孩子念，为什么这个教会要负上这责任？告诉孩子，因为他们每一天周一到周六6天给他们洗脑，啊，礼拜天的话不回来这方面的话呢，至少给他洗得干干净净。所以夫妻父母亲要每天教孩子啊这三方面，而我们看第四个。哦，我忘了说好，我再看那个 generation Z 哦，字，好，这一时代的孩子哦，他们就 attack 他们的 mental health， 请帮忙翻译一下，你们翻译中文，攻击他们的 mental health， 精神健康， 精神健康，对，这个 mental health 被攻击，你知道他们最终终极的目的要攻击他们什么吗？他们 spiritual health。灵性的健康，攻击什么 ？faith， 他们的信心。所以呢，为什么现代时代的孩子叫什么？我要摇滚音乐的教会 ，rock and roll 的教会，这种音乐的，我和我的口味，这种的聚会的话呢，我们多听一点人的见证、人的故事，然后呢，讲到讲十分钟就好了，再讲什么长牧师。10 minutes, the 15 minutes is the most. Shut up. 我们也有很多活动 activity， 所以教会变成他们教会是他们的娱乐场所，不是来敬拜上帝的地方，只是打发时间消遣的一个活动。他们要攻击他们的信心，你不要这种可大可小啊！父母亲多点关注孩子这方面，你不知道他们在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思维，所以小心把孩子送去学校，送去什么学校，要好好去思考。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导？好，来我们看第四。Every person has the right to control of their body. 那父母亲抄上来哈，回去跟孩子去分析一下，跟他们讨论一下。你跟他们让他们自己讲一讲，分享一下，到底现在他们在学什么？这告诉我们什么？每一个人有权利，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掌控自己身体。Every person has a right to control their broad body. 来，啊，来了啊，这个。 right? 亚当夏娃他们的意义上就是他们要反那个权，反神权，还记得吗？神说你吃日子必定死 ，No， 我要反这个上帝，我有我的权利的，我不一定要听你的，你是谁？我要自立，我要自主，我要自己 become God， 我要自己自主 self independent。我现在讲到他现在攻击什么？他攻击人的权利，每一个人都有权的，你不要听神的，你有自己的权利 ，You have your own right to do what you want for your body。So every person has a right to control your body。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来到，你有这样的特权，让你在自己身体上，你自己做决定，不要让别人替你做决定。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是男的，其实你知道孩子们他去反对父母，你知道吗？我其实是要成为女的，为什么你把我生成男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我其实要做女的，你为什么我喜欢穿裙子？虽然我是男的，我不喜欢穿成为男的，我要成为女的。所以男的女性化，女的男性化。我有我的权利 ，Dad， let me go， do what I want。你给他习惯下去的话呢，他就是中了这种毒。所以现在呢，他说我的身体我自己，好，这是当时刻他刚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呢可能要改了哦。现在不是说单单身体，他其实要攻击什么？我们的性别，gender。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要做男做女，我自己选择。所以我们国家是很靠近泰国，你知道泰国吗？那些女的漂亮的不得了，你有看过吗？我们叫人妖啊。如果你去看一下，她比当中最漂亮世界小姐都漂亮，但是你发现其实她是男的。你在研究他以前为什么他会导致这样？哦 ，Mom， 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就是喜欢女的。你喜欢女的，喜欢男？你出来， 你出来。 神造男造女，可爱的孩子。要教导，给孩子正确的教导。你说他还小，他不知道，你就是从小你不教导，我告诉你，你不教他，一定有人教他。你不让他有这种正确的思想，一定会有人教。等他再教的话，你要给他洗掉就很难了。他要攻击人的性别，所以为什么现在很普遍的？现在每一个地方都在争取，我们要合法化，我们要性别婚姻合法化。现在反正教会来了，已经是很普遍。现在牧师现在那种教会牧师，如果是要妥协就妥协。哦，你要结婚，我们要爱这些同性恋者，我们当然要爱。啊，他们要结婚哦，等着他们悔改吧，先给他们主持婚礼。我不知道这样将会几时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种是很可怕的事情。要攻击什么？我们如果我们的身体是谁造的？神造的，我们有权利做什么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不可以自杀？要等神自己给我们。时候到，神会把我们接走，所以人没有权利，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甚至一个乞丐也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不要去藐视那个乞丐。OK， children don't despise even you know those are very low and lowly and maybe those beggar they are not they have the image of Christ， 所以这一种我们要很小心，攻击思维，攻击人的信心，攻击这个方法，现在攻击自己，所以这种告诉我们说，不要去相信神，神的 right is not a right， your right is your right， 神的 right， 神的权利不对，要人的，所以一二三四，最后一个我们就结束，因为这个是一组。Thank you. 第五。 好，他第一次出现神境界，他第一次把神搬进去里面，你看他怎么样去讲解有关神。God is not necessary to be a good person or to live a full and meaningful life。这个有点困难他理解，你要在研究的时候呢，我花一些时间去思考跟他这个背景，他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得有意义，我们的生命要精彩，人生丰富。那过了好日子，不一定要有神，明白吗？不一定。我再说一遍，你要有 meaningful life， 你要有活得好、过得好好日子过，你不一定要需要神。Not necessarily you need God， 明白吗 ，children？ You do not need God to have meaningful life. You can that means you can depend on yourself to have meaningful life. If you have money。I can have a better life. If I have a good career, a good job, I can have a better life. 我有好的工作，我有钱，我可以活得很好，明天会更好。我不一定需要神。我不一定需要神。Do you need God? Do you need God? Do you need God? Any moment that you do not need God, we are falling into this. 你看见这一些都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遇到的事情，不一定要需要神的。God is not necessary， 不一定需要的。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好人 ，good person。你也可以有一个 meaningful life， 你过了很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所以神只是锦上添花，懂对吗？只是点缀下。哦，有神更好，是这样。他不一定是我全部，他只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好了，一部分。所以要告诉你们，不要迷信哦，哎，不要迷信这圣经啊，不要迷信啊，不要信这么多啊，信就好了哈，不要沉迷哎。第五节就搬把神搬出来了哈，他要攻击什么？攻击神，他要去 attack God。耶稣基督说：“我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他说：“不需要，靠自己。”靠自己就可以，一二三四五，全部这五节，你看我们十诫里面前四节是神的，有吗？后六节是人的，他前五节他就告诉自己，信自己，意料解决 everything， 所以呢就是自我无意中心，自我中心。一二三四五就是我自己，我要有逻辑的思维，我要开放我的思想。科学是最能够可靠、最可靠的，因为还有证据给我知道。我要努力去相信，啊，最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不一定希望它是真的，不一定天堂是真的。谁告诉你？你不知道。啊，灭亡吗？啊，可能我下地狱，我还可以打麻将、滑手机。上网，我还可以跟朋友聊天。啊、每天在天堂敬拜，我很累哎。啊，那地方到几时？永永远远的、啊。哎呦，我倒不如下去找朋友，酗酒啊，我们要、啊、我一起玩了。很多的这种正七八糟的思维，然后呢攻击神。总而言之呢，你有自己权利做你自己要做的。所以整个的非十诫前五诫中心，他要攻击的就是你自己就好了，丢上帝。好，我讲到这里，回去好，我们就要分组一下讨论一下某件事情。小孩子们想听这些教法，回去跟妈妈沟通一下，好，去想一想，如果我们曾经借助这种教导，给他抓出来，给他丢掉，丢最垃圾桶，明白吗？ 这是谁写的呀？ 这谁写的？ 这个是坏人写的，这是魔鬼借着这些人写的，要去攻击圣经，攻击神。但我们不要去神那边，叫我们要去他那边魔鬼那里。You ask a very good question。这个是谁写的？ 神写的。 神写的，这是谁写的？人写的，明白吗？人写的，人想出来的，人要这些东西。我在猜测哦，他们即将会出版 second version of 这个，因为呢，神的手在掌管着这些呢，他要出来，他要影响很多人，但是呢，不懂怎么样，他广告打不起来，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不发行的，你等着瞧。他们会把一件件东西进入教会里面，所以我给你们先打一支针，你好好去想。好，我们讲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感恩。好，我们站起来，我要走。求你保守我们，收割保守一切，保守我们的心，收割保守一切。求你纪念我们，我们非常软弱，需要你自己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扎实扎根在你话语上，使我们不偏左偏右，定睛的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唯一的上帝。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每一个在座每一个人，给我们懂得去反省，懂得去思考，以致我们不轻易跌进这种的欺骗的诡诈里面。就我们脱离试探与凶恶，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来，我们可以开始分组了。